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由英国的 Vampire Squid Productions 公司为我们创作，由海豚传媒编译。我们要谢谢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鹈鹕。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海底小纵队的成员们。北极熊巴克船长，他可是位非常厉害的地图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队长。皮医生是只可爱的企鹅，呱唧是一只冲动的橘色小猫，它以前可是当过海盗的。谢灵通是一只海獭，它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达西西是一只腊肠狗，它是小纵队的官方摄影师。小萝卜和其他的六只植物鱼是小纵队的厨师。兔兔兔是小纵队的机械工程师。还有张教授是一只小飞象章鱼，他很爱读书，知道很多事情。好了，故事开始了。这一天，在章鱼堡的医务室里面，皮医生正在给他今天的最后一位病人做检查。他飞快地用绷带把小龙虾受伤的触须包扎好。就在这个时候，呼叫器中传来了巴克队长的声音。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呼叫皮医生。 皮医生赶紧拎起医药箱赶到了发射台。巴克队长也驾驶着灯笼鱼艇回来了。皮医生和兔兔兔正准备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克队长着急地说， 皮医生，我带来了很多受伤的病人，快点来帮忙。 皮医生赶紧跳上灯笼鱼艇，这才看到在灯笼鱼艇里有一群鹈鹕。这些鹈鹕是好大好大的鸟，特别是它们的长长的大嘴巴更是大得不得了。不过舰艇里的鹈鹕都有些问题，它们有的脖子上套了塑料圈，有的嘴巴在瓶子里拔不出来，它们都发出痛苦的叫喊声。就在这个时候，达西西驾驶着孔雀鱼艇也回来了，里面也有一些受伤的鹈鹕。皮医生立刻决定把兔兔兔的工作间改成临时急救室。很快，受伤的鹈鹕们就被转移到了工作间里。皮医生开始挨个儿地给他们进行检查。他先是从一只鹈鹕的大嘴里拿出了一个小桶，接着又把另外一只鹈鹕嘴上套着的空瓶子给拔了下来。接下来，皮医生从一只鹈鹕身上小心地拔出了一把叉子。还有一只鹈鹕，它的脚被一串塑料的圆圈给缠住了。皮医生拿出剪刀，把那些圆圈剪开。这下鹈鹕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伸了伸腿，感觉舒服多了。 巴克队长夸奖说， 好样的皮医生，你的动作可真够快，我看他们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吧。 虽然鹈鹕们是脱离危险了，可是对于他们为什么会受伤，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大家都感到很好奇。 呱唧猜想，鹈鹕们一定是被可怕的垃圾怪物给袭击了。 这个时候，有一只名字叫查理的鹈鹕开始给大家讲，这是鹈鹕里面年纪比较老的一只。 我们是一支捕鱼小队，今天早上我们飞到海上去捕鱼，正好发现了一大群的小鱼，我们很快的就潜水，用我们嘴下面的大皮囊把鱼给捞上来，可是没想到那根本就不是鱼群，而是一大堆很脏的海洋垃圾。 巴克队长接着说，是啊，幸好我和达西西路过的时候碰到了他们，这才把他们从一大群垃圾里救了出来。 老查理和其他的鹈鹕们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的救援。 巴克队长让鹈鹕们安心地在这里休息，然后带着海底小纵队的成员还有老查理去商量怎么去处理那一大堆飘在海上的海洋垃圾。 兔兔兔感觉到非常不明白， 海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 张教授打开了大屏幕，指着上面的图片告诉兔兔兔， 塑料被扔到大海里以后，有的时候飘呀飘呀，就会聚集到一起，成为一大片在海上飘动的垃圾岛。 这时候谢灵通也补充说， 海洋生物可能会不小心吃掉那些塑料，这是非常危险的。 老查理还告诉大家，让他们受伤的那个垃圾堆现在还在大海上飘着呢。 巴克队长马上命令达西西找到垃圾堆的方位，然后安排皮医生留下来照顾所有的鹈鹕。 紧接着巴克队长就带领其他队员向着垃圾堆出发了。 很快他们驾驶着舰艇来到了那片漂浮的垃圾附近。 巴克队长举起了手里的捕捞网说，有了这些网，我们就能很快地把这片垃圾清理干净了。 就在这个时候，兔兔兔驾驶着蓝鲸艇浮出了水面。 蓝鲸艇后面有个好大的拖箱，兔兔兔说， 我们先把垃圾放进章鱼垃圾箱，然后再带回章鱼堡重新利用它们吧。 海底小纵队，现在我命令开始执行任务。 巴克队长一声命令，大家都拿着捕捞网跳进了水里，开始打捞垃圾。在整个海底小纵队队员的不停的努力之下，章鱼垃圾箱很快就装满一半了。 巴克队长鼓励大家说，嘿，我说队员们再加把劲儿，海底小纵队进展得不错嘛。 他拿出了章鱼罗盘，想看看章鱼堡里的情况。在章鱼堡里，皮医生正在给鹈鹕们做康复检查，突然他听到了巴克队长的呼叫声， 皮医生，皮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病人情况怎么样？ 皮医生赶紧汇报说， 啊，鹈鹕们现在恢复的还算是不错呢。 巴克队长连忙夸奖。 哦，非常好。 滴滴滴滴滴滴。 刚说到这儿，突然定位系统发出了信号声。 皮医生看了一下大屏幕，赶紧告诉队长。 哦，报告队长，又有一片东西正朝着你们的位置飘过去呢。 皮医生也不能看清楚那是什么，不过从大屏幕上能看到，那片东西移动的速度非常的快。呱唧正在捞着垃圾，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挠他的脚趾头，痒得他叫出了声来。 哎呦，这是什么？ 巴克队长仔细一看，发现那是一大群小鱼，紧跟着小鱼又来了一大群嘴上长着尖尖的长剑的剑鱼。剑鱼们以飞快的速度游过来，想要捕食小鱼们。巴克队长赶紧提醒， 注意注意，剑鱼，这片水里有垃圾。 可是剑鱼们好像非常饿，他们根本就没有理会巴克队长，仍然在垃圾堆里游来游去。而海底小纵队也已经被鱼群包围了，根本没办法继续清理垃圾。皮医生听到了对讲器里慌乱的声音，赶紧呼叫。 哦，请回答队长，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目前我们正被包围。 巴克队长还没说完，头像就从屏幕上消失了，通讯信号断了。皮医生非常着急，而在他身后的鹈鹕们也看到了刚才发生的情况。 我们对疯狂盛宴非常了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快进快出。 鹈鹕们非常愿意参加到救援行动中来，于是就在巴克队长他们正准备从鱼群的包围当中突围出来的时候，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了皮医生的声音。只见老查理背着皮医生，带着鹈鹕们向他们游了过来，一直冲进了包围圈。巴克队长赶紧下令。 哦，真及时，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撤退。 所有的队员都跳到了一只鹈鹕的背上，鹈鹕领着大家冲出了鱼群的包围，飞向了空中。鹈鹕们的速度很快，大家忍不住叫出声来。到了空中以后，巴克队长拍了拍他坐着的鹈鹕，开心地说， 哦，谢谢你们鹈鹕，还好你们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老查理建议道， 在别人受伤之前，我们还是赶紧清理一下剩下的垃圾吧。 老查理对身后的鹈鹕们喊， 伙计们，一定要快进快出啊。 巴克队长也不忘了嘱咐大家，一定要在鹈鹕潜下水的时候尽量的多捞点垃圾上来。于是在老查理的命令之下，鹈鹕们载着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们迅速冲进水里，大家立刻用手里的捕捞网捞起身边的垃圾，鹈鹕们也用大嘴叼起一些垃圾，然后再飞到章鱼垃圾箱上面把它们扔进去。鹈鹕和海底小纵队互相配合，钻到水底下捞起垃圾，扔进垃圾箱再去捞，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正在这个时候，皮医生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原来是一条剑鱼的嘴被一个塑料袋给套住了。皮医生说， 我去帮助一下那条剑鱼。 这个时候，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开始用一张非常大的网去打捞那些大个儿的垃圾。 他们把垃圾堆在网上，再拽着四个脚飞到章鱼垃圾箱的上空，把垃圾扔进去。清理完以后，大家发现皮医生不见了。原来皮医生帮助剑鱼的时候，紧张的剑鱼到处乱窜，几次都差点把皮医生甩下来。皮医生安慰剑鱼说， 哦，别担心，我是医生，我会帮助你，我会帮助任何受伤或生病的动物。 皮医生游到剑鱼的前面，终于把塑料袋扯了下来。剑鱼能够开口说话了，他说了声谢谢，就跟着其他鱼游走了。可是突然，他们听到一个巨大的声音传过来， 让一让。 皮医生扭头一看，哇，原来是一只座头鲸，他也被参加疯狂盛宴的鱼群弄晕了。皮医生赶紧转身游，可是他的速度不够快，幸好这时候老查理张开大嘴叼起了皮医生，飞向了空中。皮医生没事儿，鹈鹕们也把小纵队的队员们带到了舰艇旁边，他们互相告别了，这次任务圆满结束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和团团都六岁了，有一天团团问呱呱， 呱呱，什么叫台风？你能告诉我吗？ 笨笨，连这都不知道，台风就是从台湾刮过来的风。 走路的人问呱呱一个问题，哎，小朋友，哎，请问这两条路，这都分别通什么地方呀？呱呱大声地回答路人说， 东边的一条可以通我的家，西边的一条不通我的家。 搬迁新居了，爸爸把呱呱叫到了跟前，非常认真地对他说， 哎，小呱，咱们家的这新房子够漂亮吧？啊，你以后就别再画墙了，知道吗？ 呱呱肯定地点了点头，回答爸爸说， 爸爸，那我以后不再画墙了，我画小鸭子好吗？ 呱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超级爱看武侠片。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叫同学们认字，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手字。老师问呱呱说，请问这是什么字？呱呱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回答说， 是黑沙掌。 老师伸出手来提示呱呱，呱呱回答说， 是少林拳。 老师这个时候又把手半握半开，呱呱笑了，他对老师说， 老师，你摆的鹰爪姿势不对。 说着说着他还比划了起来。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